啊。然后呢，各位你们都可以就打开微信啊，然后呢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哎， 其实我们觉得昨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互动特别好， 是 的，而且呢我觉得促进了很多人的感情，好多人就是这个就是下了节目呢还在聊着说，哎呦，这个昨天咱也互动话题啊，说这个 到底一道菜形容一下你的 先人和前人，你有没有回家跟自己媳妇儿说一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你了呀，我 找打吗？ 哎，你看，哎呀，你看看你这个人，真是你应该去聊一聊，对不对？ 再聊一聊， 借机的去表达一下， 一宿别睡觉， 哎，好， 咱好好聊一聊。 至于睡不睡觉这事儿，我就管不了了啊，是吧？那今天早上咱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咱们一起聊一聊啊，就国外买东西这事儿。 对对对，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啊，没事的时候有假期都会出国去玩，对吧？出国玩的话呢，这个游山玩水是一方面，吃吃美食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呢，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常用的东西回来用，也是一方面。 或者是比如说有朋友哟，说你明日你要出国了 啊， 你能不能给我带点东西什么回来？ 是 是 是，给我带点大米。 说就哎。磊磊，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的？一出去以后， 有，也麻烦别人帮我买点什么的。 所以，比如说、今天啊，咱们就聊一聊啊，您都买过什么这个就是国外的东西？ 对。 然后呢，这个咱们就说买过什么东西，然后好用不好用？ 对，是好用啊，好用在哪儿？它不好用又在哪儿？ 对，有什么这样子的体验没有？就像我曾经遇到过的，对不对？磊磊千辛万苦跑到了欧洲。游历了意大利 啊， 威尼斯，跑遍了整个欧洲，最终在德国给我带回来了一个杯子， 多好啊！那是德国队呀、 啊，德国队， 德国战车呀， 上面印着德国队队员的头像 logo 嘛。 我当时内心，人家叫头像，好吧， 头像 啊。然后当时我内心无比感动、啊， 是吧？ 我内心太激动了，去了那么多天，我在这里天天替他工作，我就是希望他能够给我带回来一个礼物啊。我拿到的时候 多 么的兴奋，我激动的我心情，我一看啊 ，Made in China 呀、啊， 我们中国制造多么强大、啊！ 哎呦，我的天， 输送到欧洲了都，你知道吗？ 那个杯子都哭了。我这好家伙，刚办完出国的证件，好，你又给我弄回来了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啊？买国外我这个。东西啊，买国外的东西，然后的经历，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说一说为什么买，好不好用等等。像落雪问我们，哎，我能参与互动吗？啊，是这样啊，啊，您这样，您先去这个办一个互动证啊，到哪办呢？你给我打10000块钱啊，我就给你发个证。 你要开黑呀、 啊、 你？ 开玩笑，开玩笑。谁都可以啊，只要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本市新增368个电子警察，202个是设在了海淀区。 火，还有北京将真正开启对个人信用的评价，个人诚信分将会关系终身。 再来关注药店常用药为什么会频繁涨价呢？ 好的，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市呢再增368个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202个电子警察增设在海淀。此外呢，东城北京站周边的多条大街监控网进一步织密。这次公示的新增监控设备列表上，海淀达到了202个，重点主干路联络线的监控覆盖加密，包括复兴路、莲石东路、辅石路、万泉河路、西三环中路、西四环北路等等。此外呢，医院、学校周边也是增派电子警察最多的点位，比如说武警总医院南侧、北京中医院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门，还有301西院南门、11学校北门、育英中学南校区、世纪之星幼儿园等等啊。 那么东城区新增的43个电子警察呢，是集中在了北京站的周边南水关胡同、南竹竿胡同和交道口东大街。那么其中啊，北京站周边的北京 站东街、北京站西街、北京站街，由通街监控网进一步织密。那我们注意到，这次海淀东城新增的电子警察几乎是全部为全方向的监控设备， 哦， 可以对各个方向交通违法进行拍照。 哎，这个厉害了啊！此外呢，昌平未来科学城周边道路一次性新增近40个电子警察，分布在未来科学城东路、未来科学城城这个滨河大道、未来科学城东路与北青路相交路段等多条道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机场的北延线了。近日，中国铁路设计集团发布了新机场北延的二次环评公告，披露了北延工程更详细的规划和进展。那么新机场呢，将从一期工程终点草桥站 新机场线 啊，新机场线呢继续向北延长3.5公里，到丽泽金融商务区。 要不然的话，新机场这好家伙，新机场延长3.5公里，高雷多出来钱你见啊？ 对，我这话筒都不干了。你知道吗？他自己就赚了，我就跟他已经较劲一上午了，一早上起来。另外呢，新机场线的北延预计今年开建，2021年完工。新机场线呢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外部综合交通规划5纵2横当中的一纵，并且在2016年底呢开工建设。线路全长是41公里，途经丰台区、大兴区，自北向南设草桥站、慈各庄站和新机场北航站楼站3站。按照计划的机场通航使新机场线也将正式开通式运行。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近日发布，并且安排了22项主要任务，并细化成了298项任务清单，以确保北京市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提升。这个行动计划就明确了说，2020年底前完成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立法工作，并且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北京个人诚信分工程。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将会真正开启对个人信用的评价，而且这个个人诚信分啊将会关系终身。 哦，你看这个厉害了， 以后你这个不诚信的行为 啊， 像你这个一直承诺我要带我去平谷吃桃看桃花这件事情一直做不到， 哦，3年了是吧， 我就要去举报你， 事不过三，明年见。 好，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保哈。 对， 北京市社保中心呢昨天发布了关于核对2017年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情况的公告，提示广大的参保人员，凡是在2017年内参加了社会保险，而且有含一个月以上正常缴费记录的人员，下个月起就可以通过社保对账单查询并且核对2017年度的个人社会保障金的缴费情况。那么需要核对的项目呢，主要包括有个人参保信息、申报的月缴费工资、各项社会保险月缴费基数以及缴费金额等等。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我想，搬迁到丰台花乡的天坛医院今后将会加强以肝胆外科为重点学科的普通外科建设。未来2到3年，天坛医院将会联合京南的基层医疗机构建立肝癌、胰腺癌等学科医联体。 哦，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哈。世界卫生组织呢将于每年的11月份的第三周的星期三是定为了世界慢阻肺日，旨在提高人们对慢阻肺的认识，改善诊治不力的现状。今天呢恰好就是世界慢阻肺日。 哦， 慢阻肺呢是目前影响北京市民的慢性病之一，以慢阻肺为主的呼吸系统疾病占北京市居民疾病死亡率的第4位。但是慢阻肺是一种进展缓慢的疾病，不易察觉，早期症状还不明显，目前的诊断率仅为2%。那么在这里呢，专家提醒，慢阻肺作为慢性病，需要早诊早治，并且接受规范性的管理，早诊早治始终不晚啊。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咱们说一说您都曾经买过什么外国商品， 对 啊，或者是这个为什么要买它啊，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故事啊， 对，买回来以后好用的不好用的为什么都跟我们说一说啊。 哎， 接下来给您送出一首正能量的歌曲 Chick Chili。 可以古灵精怪，可以甜美可爱，勇敢设定的终点就不怕困难，当陌生的转弯心跳也许会乱，去挑战的极限，决定了就会去拆，决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当然今天刚才说了这个添加方式之后，有好多的新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像醉菩提，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圣天半子，说能看到我吗？我就喜欢大帅这个贱贱的。 人见人爱， 我告诉你啊，是这样啊， 人见人爱嘛。说的就是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贱贱的，就是人说我贱贱的这个词。 为什么？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出来之后 啊， 就是新华社首个 AI 主播出现。 哦 ，AI 哦，模拟主 播， 就 是替代 你的是吗？ 不是，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播音了 哦。 然后呢，就24小时不间断播音，只要把词输进去以后，他可以播的哒哒哒哒哒，就播的很好。 嗯， 我就说，如果他哪天学会贱了，我可能就失业了。但他现在还只能播音，他只能播，哎，他还见不了。 最主要的就是包括有一些采访的时候，他对于这种情感类的话题的把握，你知道吗？感性的东西的把握，觉得还是有所欠缺。 对，他现在只能可能见字读字啊， 对， 我们就发展的慢一点啊，千万不能让他把我学会了啊。来来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都说什么啊。哎， 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位叫华落雪说了，让同事从美国给孩子带了好多某品牌的衣服和帽子，结果一看回来全是咱们中国制造的，真是挺好的，为什么不在国外买呢？不是国内买呢？ 好，他其实现在，而且他也说了，这个中国制造非常强大 哈， 对啊，可能都已经就很多时候我们买了东西以后，你真的可能你在当场你买的时候，你就该看一看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叫 Betty 说了，二位早啊，出去玩买东西回来送亲友，我一般都送当地特色或者是口感极佳、能保存时间久一点的食物。纪念品呢会买当地的明信片，这样亲友们就可以感受到我吃过的美食，我看过的风景。之前买过一些纪念摆件，大多都是咱们国家输出的，所以就干脆换了，直接买一些当地的这些食物。 是， 但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去国外买吃的回来，你有什么特别的吗？ 特别的，你 指的是买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只要你在国内啊，就是你甭管去哪个地方，然后你转去哪个地方，带回来的都是凤梨酥 啊， 然后带回来的都是那种，反正就是 你说在国内是吗？ 对啊，就是都是凤梨酥啊，就是都是那种什么，反正就是咬一口满口渣的那个东西啊，就差不多那种点， 尤其是在景区买的 啊，差不多 估计都是从一个地儿批发过来的。 我也觉得，所以 只不过盖了一名不一样。 哎，好，什么十八怪什么东西的啊？ 再来看看这个金少就说了，我的亲戚呢给我从日本带回了一个液体创可贴， 哎， 用的时候感觉特别好 啊， 好像是加了酒精的502。哎呀，我告诉大家， 什么液体创可贴， 我还真买过这个。其实咱们啊，国内也有一些厂家做这个液体创可贴，但是我这两个都买过哈。我平心而论，确实咱们，反正我使那国产那个品牌，抹上以后呢，因为它抹上以后呢，它会有一层防水的效果，同时让你那个伤口很快的治愈。但是国产那个就特别的疼，沙疼沙疼的，你知道吗？但是外国买的这个呢，日本买的这个液体创可贴呢，它抹上去以后是有一点酒精的味道，但是它对皮肤没有任何的刺激， 就是刺激度没有那么大， 而且也是基本上当天抹完了以后当天就好了。 液体创可贴 特别好，我下次我给你拿一瓶来，特别好用。没事，你这样你先磕破一下，然后给你拿一 瓶。你等会儿给你找把刀啊，我给你。这个我记得从来没有用过。 哎，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国外买一些小东西回来挺实用的 啊，还有一些就是确实是没大见过的那种东西 啊，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的， 人家想法制造出来了。 哦，液体创可贴， 对，好用， 这就是跟感觉跟科幻片里那种涂上以后皮肤就瞬间，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保护你的皮肤，给你的皮肤多一层保护，你知道吗？又不流血， 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透明胶啊？就涂上以后。就呱，就会形成一层那个 保护膜， 液体的那个外壳在那儿。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哦， 反正国产的买那个吧，就特别疼，疼半天的。 这个继续研究，我们继续研究啊。好，来再来看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这个保持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 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九九九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哎呦，这个你一说这液体创可贴之后呢，好多人小刚抹草儿都说呢，用了用了，好用好用好用好用， 是确实好用。 对，小刚说昨天刚刮了一个口，我现在正在使用当中。哎呦，这个今儿又给大家推荐一好东西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咱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刚才说到了液体创可贴，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呢，就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药店里的常用药经常会。没事涨个价啥的。 对，如果您经常去买的话哈。 那 近期呢，事关头疼脑热或者是慢性病的常用药价格上涨引发了关注。比如说像普尔敏、甘草片、罗红霉素、降压零号等销量特别大的药品价格一路上扬，涨幅50%以上、甚至价格翻番都不罕见。那么根据统计呢，相比2015年，很多常用药的价格已经是翻了好几倍。哎呦，这就让不少的市民深感，我吃不消啊，这都常用药啊。 对。常用药价格跳涨已经持续多年了啊，在2015年，复合维生素 B 一小瓶价格是1.5元，现在是10.5元。 哎呦， 涨了这10倍啊， 将近10倍了。 100片装的普尔敏从6.38元涨到了16.5元，100片装的这个利吉灵、利特灵啊，哈，从3块钱涨到了9块钱。30瓶装的降压零号从28涨到了45，那一瓶100片的甘草片从6.2元涨到了16，这是3年的时间，2015年到2018年， 对 吧？ 对对。 常用的廉价药普遍涨幅更大，但价格还能接受。而以降压零号为代表的中档药品虽然没有翻倍的涨，但是你动不动奔着50的这个价格去，也确实让大家感觉到有压力了。 是啊是啊，这个药价走高的最重要推手之一就是原料涨价。氨酚曲马多片呢是一种止痛药，一年多前的原料成本呢还只要一公斤啊800多块钱。眼下已经是窜到了一公斤，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 9000多块。原来是800，现在是9000， 这已经是翻了10倍了， 10倍多 哦。 那么现在正好是流感季节，像生产普尔敏的原料药，一个月涨价几十倍，从每公斤涨400元涨到天哪，每公斤20000块钱， 什么？普尔敏的原材料啊， 普尔敏不是很普通的一种药吗？在我的 它原材料是什么？我去批发点儿。 天哪，在舆论的压力下，涉事厂家才宣布价格调整为每公斤是800元。而目前国内拥有其原料药批文的生产企业河南的一家制药厂，基本属于一家独大。 哎，不是啊，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啊。你这个从每公斤400涨到每公斤20000，最后舆论一压你，你降到每公斤800。 你这干嘛？ 开玩笑呢？ 对呀、 这事儿没人管吗？物价就如此的儿戏啊！我天啊！我这个血压，给我来，给我来两片药。 咱们年前的时候看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嘛，就是治那个白血病的那个药啊。 对，所以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哎，我觉得有一些很便宜的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叫什么喉症丸。你记得吗？ 喉症丸， 喉症丸嗓子发炎 是响声丸。 喉症丸就一粒一粒的，特别小，一吃15粒，就跟那个叫什么谷子粒儿似的，那么大小。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冰硼散，治口腔溃疡特别好。 哎呀，大帅呀、 哎， 平时你都说我是俄罗斯老中医，你也没少吃药、啊。 这两种老药，我相信。但是我后来我再找就已经找不着了、 但是我老用那个叫什么红霉素眼药膏， 哦， 几毛钱一小瓶儿。 对对对 对， 我没事鼻子老起个大红包，哎，我抹一抹、 对， 我眼睛老发红，我看人眼红， 对， 你知道吗？犯眼红， 这红点病， 哎，我就抹一点，哎，特别管用。 是，所以 这好像还没涨钱，红霉素眼药膏没涨钱。 你能买到吗？反正我已经冰棚散、嗯、这什么 有 这个 眼药膏有、 冰棚散什么那个喉症丸我都已经买不到了好像 对这个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有一些新朋友像志强、蚂蚁还有七木健康枕啊，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就在这里发文字就可以了啊。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马上跟您互动交流信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刚才有位妈妈一直问咱们这个开场曲到底叫啥，然后，哎，我忘了，它应该是个英文名，什么The Dark，然后 你回去找 在什么黑暗里的我什么的，因为他要用这个歌叫他儿子起床， 每天早上起来哦，咱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晚 啊。对，他说准备要用他叫孩子起床啊、哦。如果这个孩子老不起的话，就哎，又放这歌来看看大家吧。说这个买国外的东西是怎么样子的啊？ 好，这个樱花说了，我今年去日本买了一个素水杯，回到家里看电视，咱卖的素水杯，哎呦，这个价格是3倍呀、啊！也就是我能用在日本买的水杯，在家能买3个提醒大家，景点的东西还是要谨慎，有的时候可能会贵好几倍，一定要慎重， 对， 是吧？ 好，再来看一下若水说，我呢曾经去澳门买过一个叫驱皱剂的东西， 哦， 多少钱呢？8600大洋， 这干嘛的呀？ 去皱 就是去皱纹的是吗？ 还是去衣服上的皱纹？ 衣服还有皱，熨熨不就完了？ 衣服不会，衣服上皱纹不会有人花8600去给它去皱。 对，一定 是 脸上的。 说确实好用，就是有时候啊管用。当时去皱，半天后，哎，该啥样啥。哦，就管半天呐？ 那你可得小心。 所以说还是保养还是开心重要。皱纹怎么了？我是开心换来的。对呀，你这。这好家伙，8600， 他要 管 半 天 的话，我估计里边都有激素，你知道吗？因为它马上能显形，能管用， 就喷上以后啪上来了， 然后一会儿就回去。 哎，好， 打回原形。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点儿背，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不伤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伤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 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081711888。一汽大众， 广发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08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

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蔡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有买过什么样子的国外的东西？ 对， 然后呢，这个东西买来以后好用不好用、哎、啊？或者买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故事？ 是， 或者是你在有没有在国外买购物的一些经历，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这里就有一位叫做Coco Hermes 的朋友啊， 哎呀妈，这大品牌就是俩都有了， 对对对对啊。好， 你再说一个吧。 哦，这 是俩品牌， 哦，这是俩品牌啊。 哦， 这是什么品牌？ 这奢侈品品牌吗 ？Coco， 就是 Coco， 很抠的 Coco。哦 ，Coco 做作。 那我得再说一个，是吧？ 啊、 嗯，那就是 LV 路易威登吧。 好， 嗯，那这是一个好像好。那个，这个他说我在威尼斯的超市啊，想买一个第二天的早餐。 哦， 我就看到了一个包装精美的一个盒， 嗯嗯， 上面印着巧克力蛋糕的东西。 哦， 那我想这肯定是蛋糕嘛。 是是是。 不认识意大利文吗？ 哦哦哦， 就看看图我能看懂吗？哎，拿起来还软软的，哎，特别好，就买走了。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去罗马的火车上，想要美美的吃一下这个蛋糕。 哇， 打开餐巾布，打开这个蛋糕盒，结果一打开，哗，撒了一身面粉，哇，原来是蛋糕粉。 哦呦， 无比尴尬和丢人，没文化真可怕。 哎，我也买过这个类似的东西，他一说起来，我真的是，当时我也是买了一个，我以为摸着像蛋糕， 哦， 它是一个纸质包装的， 哦， 然后呢，我就直接买回家了， 嗯， 结果人家是做蛋糕的一种叫什么低筋面粉， 哦， 是国外的某品牌的低筋面粉， 哦， 后来你说我买回来也没用吗？ 哦， 我就整个只能送给一个朋友。 你做面包啊？ 我哪有烤面包机呀，啊？各方面的， 你把它当馒头蒸蒸试试。 来，真没敢试过。 哎，我说到买国外东西 啊， 我那次是干嘛来着？对，我去一个国外店，好像是，就我看他们那个卖火腿 啊， 就是那种大火腿，就非常的大，嗯，你知道吗？就是整个我想想，那个粗细都能赶上。 你错了， 我当时我就咔来了拿了一根，我就去结账，人家说你好，38100克。对，当时，哎，我说。啊，我你是这样，你先放一下，我去看看还有其他东西没有，我就溜了。 我告诉你，一般人家卖的那种西班牙的火腿或者意大利的火腿，人都是拎片儿卖，你知道吗？ 哦， 在国外的超市，那一片儿可能也就是20-30克， 哦， 30-40克，那一片儿可能就得7-8欧元，哦，便宜的2-3欧， 哦， 那和人民币可就不止30多了。 明白没？ 一片儿，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了啊！真的是，哎呀，又不太丢人了，你知道吗？ 再来说说买一个就是不太称心如意的吧。 好， 春和景明说了，我去年去泰国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其实还有一位朋友呢，一直在给我们那个汇报一个情况，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我们不是发大闸蟹的时候嘛， 哦， 他可能还说到一个，就是他要这个大闸蟹，要把它送给一位拾金不昧的杨先生啊。当时在节目当中互动也说了， 是是， 哎，人家这位雨呢啊也是非常的守信用，还说给你们俩汇报一下大闸蟹的情况。我前天晚上刚把大闸蟹的券给这个拾金不昧的杨先生送过去，晚上黑灯瞎火的也没拍照片，您俩见谅啊， 给您点赞。哎， 对，守信用的朋友啊，您这个北京市最不是要建立诚信了吗？啊，这您是其中一位啊。来来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体育方面的消息呢，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两天的不是特别火的那个马拉松的那个事情， 嗯， 对吧？咱昨天 也说了， 说过了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后面又出现了一些让人吐槽的事情。 就是本来经过了这么一两天的发酵之后呢，按说你这个马拉松的组织方是不是应该出来回应一下了，对吧？哟，还真出来回应了 啊！ 但是呢，他这个回应啊，还不如不回应。他这一回应 点不对， 哎，激起了大家的这个愤怒。他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哈，马拉松前三名中国选手身披国旗冲线，这个是奔跑中国系列赛事的具体要求。”所以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就这么规定的。啊，我们就这么要求的。 嗯，这就是也跟他的意思，潜台词就是跟中国选手提前也打好招呼了。你要是说跑到前三名，我们就会给您第一个国旗，您必须得身披国旗冲过终点线，是吧？是这意思吧？ 哎，而且他们还把这个事故呢推给了志愿者。其实昨天的时候，本来大家还都在那骂吐槽这个志愿者的，说你太这个太不专业了。哎，结果这个组织方一出来说话以后，大家终于知道哦，到底谁是那个幕后傻不拉几的那个人了啊？他是这个组织方是这么说的，说这是志愿者的个人行为，可能出于爱国原则上，但也不应该追究某个人的责任。哎，我就觉得不是你不是说前三披国旗是赛事组织的要求吗？ 他前后说的不一致啊。 那然后又说这是志愿者的个人行为，那我，你，我，哎呀，这个 就说不清楚了。 哎呀，这个不知道该抽谁大嘴巴子，你知道吗？好家伙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就无论是组织方或者是也好，还是赛事的参与者也好， 无论是组织方还是志愿者，甚至我觉得小到咱们的普通观众，咱们都应该学好观赛礼仪。那么在观赛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加油鼓掌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够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 我觉得哈，如果你不专业啊，你就要不然就暂停，先别办了。 这个赛事大家就不会来了。小则人就会觉得你这个赛事不好，大则人会觉得你中国办赛没水平。这一说出去，那对咱们整个的影响多大呀？你想想。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关注一个好消息吧。啊，2018女子曲棍球世界冠军杯20号在江苏常州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展开了第三轮的争夺，中国队2-0立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 哇，厉害了， 又是我们的女队。 其实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历来啊在奥运会上成绩还不错， 对， 曾经拿过好像是第二亚军呢，在某一届奥运会上。 哎呦， 是厉害了。厉害了， 哎，这个世界冠军杯是顶级的曲棍球单项赛事，只有奥运会冠军队还有这个世界联赛冠军队，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队、世界杯冠军队还有这个东道主方可以直接参与。 你看咱们这肯定是某一届的世界冠军的。 本次参赛的队伍当中啊，荷兰队、英国队、澳大利亚队和阿根廷队世界排名位列前四，世界排名第11的中国队作为东道主参赛，排名第14的日本队则是国际区联特邀参赛的。 你看个个都是强队啊。 哎，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中国女区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是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您在国外买过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回国以后是好用还是不好用，跟我们来说说。 That you've been blessed, the way you dress is borderline. The more I think about it, I wanna make you mine. And we pretend that we're just friends, but I think it's time we redefine. I've waited up all night to see ya, so baby meet me at the bar. You don't have to dress up for me, because you're perfect as you are.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I wanna do, all of these things make me think of you. All of these moves that I wanna use, 好，来看看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在国外购买东西的一些经历啊？ 是， 像这个高书明就说了，我今年夏天去美国，在超市里啊，我就看到有一个东西 啊， 上面印着很多的蓝莓，哦，那肯定这就是蓝莓干啊， 哎呀，好吃啊， 蓝莓啊，对不对？我就赶紧买了这么一大盒，这个盒子比较大，觉得很实惠，谁知道回家以后打开才知道，里边装的是密封袋子， 你懂我意思？你懂意思了吗？ 就满拧， 就是这个袋子是用来装密封的 蓝莓用的， 装密封食物用的。 哦， 就比如说你可能把这个蓝莓啊封到里边做密封用的。 哦，就 其实人家里边就是个袋子， 就装食品密封袋， 食品密封袋， 对吧？ 他把它当食品了。 哎呦，啊、那您不掂量掂量，您要里边光是塑料袋是多重？您要里边装的全是、 哎、那可不一定啊， 蓝莓干是多重啊？ 那塑料袋，你想一捆塑料袋，那可 也压秤啊，是吗？ 那个压重啊。 哎呦呦， 对吧？ 您可以再捏捏嘛。 对 再来看看心悦诚服，我在今年年初在保加利亚买了三个古玩外销回流的小茶碟儿。 哎呦，这话这个我觉得行家才能懂，什么叫古玩外销回流啊？ 就是说咱们国内的这个古董、 嗯、 啊卖到了国外 哦， 然后呢他去国外然后看到了，然后人又回流买回来了，明白了吧？这个意思又回流回来了。 我听你解释的好像头头是道，但是。总感觉不太可信。你这 他说了一共折合人民币才700块钱， 老外不识货， 你知道吧？当时买的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买回去了，觉得以后、 哦、 哎那还是卖了吧。 哎好，就后来发现不好用啊。没有，那确实不是用的啊。再来看，好像很多朋友就是这次出现了很多去其他地方买东西的啊，比如说、九月说了去非洲出差的时候、千挑万选买了一个极具当地特色的物品，有着这个国家国旗图案的帽子，飞10000公里回国一看，Made in China， 这个 Made in China 的确是给很多人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困惑。 其实啊，很多的这种国外的一些小的纪念品、小物件啊，都是中国制造的，因为咱们这个手工能力强、设计感强，而且性价比高，人老外都爱进口 啊、 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叫 XSW 啊、 他说我去德国的时候、买的呢，施华蔻的一个染发摩丝，哎呦，非常好用 哦！ 当你买特别便宜一盒，大概是3.45块、欧元哈，欧元3.382块，3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回国之后一到超市看，哎呦，那贵了去了，价格悬殊还是挺大的，还是在当地。当然了，施华蔻那是德国品牌，肯定是在原产地买那是最便宜的 啊。施华蔻德国品牌， 对呀， 我一直。我一直以为这种国产的呢、对，我这就不懂啊，所以我老以为哦，这都国产的啊、 还得看有的呢，比如说是法国品牌，但是它可能是在特定的一个产地去生产，比如说欧莱雅、它特定的产地就是泰国，所以不一定是法国买的便宜，而泰国买的更便宜。你得看一个原产地、一个是生产地。 哦，高磊，你这个败家伙啊，这都懂啊， 这那么明白了哈。 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没出国，怎么互动啊？是这样，您就没在网上买到过外国的东西， 或者托亲戚朋友、同事带过什么东西， 对吧？你像我也用过施华蔻啊，我现在才知道哦，原来它是个外国货呀。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沈东说了，我在澳大利亚工作过4年， 哦， 第一年回国休假。想给朋友带点东西，就让一个当地的同事啊带我去转转，结果转了3个小时，我同事问我为什么只买了一包花生，我说因为只有这个是澳大利亚制造的啊，让我转了3个小时，本来从中国运来的东西，难道我再大老远给背回去啊？我瞬间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 太强大了。 好家伙，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有没有买过外国货的那种经历啊？ 是是是， 还有很多新朋友，就今天早上。特别多的新朋友啊，阿毅，我们也已经看到您了啊、 还有甜香米，欢迎您， 还有这个什么轩女神的私人助理，九色鹿啊等等的，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实用资讯。作为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重头戏之一，11月18、19号2天晚上，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在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了2场演出。年逾七旬的传奇巨匠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直棒演奏了勃拉姆斯的全套交响曲啊，巴伦 博伊姆的到来让北京观众欣赏到了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全集，而对伯伦博伊姆本人来说，北京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他说北京的观众那么年轻，观演素养那么高，这也是让他特别感动的啊。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场演出哈 ，Blue Note 北京爵士俱乐部日前宣布呢，崔健将于12月6号和7号在这里连续举办两晚另一个空间主题专场演出。到时候呢，崔健将携其乐队的原班人马，以爵士风格重新演绎部分的经典歌曲。两晚的演出曲目各异，在配器编排上也各有侧重。 再来看一下这个11月29号晚上，著名小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研室主任谢楠将首次与他的学生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弦动我心》谢楠与他的学生们小提琴音乐会。他将和学生们一同登台演绎《四季》《秋》《春天奏鸣曲》等知名小提琴曲，吸引更多孩子走进小提琴，爱上古典音乐。 好了，听完了音乐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儿童剧。近日呢，由中国儿艺出品，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合打造的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正式建组。这部剧呢，将于12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跨年上演。《翘翘板树》呢，是英国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的原创剧目。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五月被称为民航史奇迹的川航备降事件引发了关注。11月16号由四川航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直飞的川航 3U8883 成都至北京的航班顺利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标志着英雄机组的身体状况以及技术状态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式重返蓝天。哇，另外电影《中国机长》导演刘伟强、监制李锦文、主演张涵予和袁泉也乘坐这趟航班，这也标志着中国机组的拍摄启动，应该是以他们为故事原型。 对对对对对，特别期待哈。 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摘金奇缘》。2018年火爆全球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将于11月30号正式在国内上映。影片呢将于11月24号在北京举行中国首映。到时候女主演杨紫琼、导演朱浩伟、制片人约翰将联手出席宣传。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今天说的是这个买，你有什么买国外商品的经历啊？这个甭管您是线下国外买还是线上买，都可以说一说啊。韩小花说了，哎，我给你们说一个神奇，我今年9月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啊，买了一盒奇异果， 哦， 回来就发现里边配了一个神器， 哦， 它类似一个勺子，手柄上的一侧是有一排锯齿，我觉得就有点像咱们吃西餐那个刀子， 小刀一样， 小刀一样的。然后呢，上面有齿，但是不锋利，不会划伤手。另外一侧呢，就是有一个勺子，所以你这头切，那头吃， 哦， 说刚刚好， 方便， 特别贴心，方便啊。 再来看看蚊子说了，在泰国买了一种晕车药。 哦， 好几年前买的，2块钱一板的，特别便宜。 哦， 说是主要是为我妈打小就晕车。 嗯， 你像国内各种晕车药都不好使。 嗯， 基本上每次坐车，即使吃了药，出门还得吐。 哦， 哎呀，但是吃完泰国买这个晕车药啊，只是有点晕。 嗯， 不吐了，你说说多神奇的一件事儿啊。 哎呦， 还真是对症下药了。 对，但是说到药，你比如说暖暖就说了，一直疑惑一个问题啊，同样品牌的护肤品，你说国内和国外的版本它有什么区别吗？ 哦， 啊，包括像某品牌的水杯，什么国内的、国外的是内胆无接缝，国内卖的就有接缝。 哦， 啊，真的吗？说还有，你出国千万不要买保健品，什么蛇毒丸啊、排毒丸啊、什么胶原蛋白、什么维生素、什么护肝丸啊，在那个时候你觉得买了就会长生不老，回来以后你直接放到长毛，你知道吗？ 我天， 啊，这都是切身的体会啊！ 哎呦，厉害了，厉害了哈！还有呢，这位朋友啊，在猫王说了，买了一个。这个博士的厨师机， 嗯， 4300， 嗯， 国内当时卖8000多呢， 哎呦， 交了400多块钱的税， 嗯， 好几年了，只用过一次，

就是气温的表现就不那么给力了。这个预计最高气温是九度左右，或许比九度还要再低一点。这样的话就比昨天南郊观月台11.3度的最高气温要低2到3度。再加上今天有点这个北风带来的这个风寒效应，和这个空气湿度迅速的下降，那么今天天气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就是这种干冷的感觉。那么今天气温之所以上不去啊，是因为这个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平流降温的作用，非常的明显，使得本市上空的这个大气团啊变得更冷了。这个大环境变冷了以后呢，它会抑制光照增温作用的一个发挥。所以呢，今天虽然天气晴朗，光照很好，但是呢，气温与昨天比的话，它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呢是2到3度这么个样子。今天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这个除了天津今天预报的是阴天以外呢，其他这个省会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气温相差还是很大的，比如说这个太原和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就是11度，而呼和浩特的最高气温却只有0度。这个夜间的话，呼和浩特的这个最低气温更是会下降到-12度。这样的气温呢，在北京来说，整个冬天也不一定能出现几次。可见这个呼和浩特这个夜间天气啊，比北京要冷很多了。这是这个咱们这个京津冀的地区的天气。就全国来说的话，下雨的地方呢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这个省会城市里呢，像这个重庆、贵阳、长沙、杭州、上海、南昌、福州、广州、南宁、海口，都是有降雨天气。广州呢是中雨，其他是小雨或者是阵雨。这样的话就需要注意这个降雨天气对旅游的一个影响。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东北地区这个气温是很低的，特别是这个长春和哈尔滨。最高气温呢是在-0度，就是白天它也在零下。这个最低气温呢，就是说夜间的最低气温就也是在-12度上下了。天气呢是一个寒冷的感觉。主要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的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越过庄桥的北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京沪高速18里第二出京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另外呢，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7，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关注一下环路方面，北五环的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奥林西桥到上清桥由东向西，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的由东向西。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学院路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的由北向南，紫竹院西路的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的就是你有没有过买这个国外商品的经历、啊、 对对对， 然后您怎么买啊，然后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啊。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活动。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有的时候啊，甭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买到了一些这个国外的商品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是产生一定的疑问，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是不好，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 真的 还是假的。如果说我花了那么多钱我还买了一个假货，这太得不偿失了、对不对？ 对，而且刚才我们不是有人就是其实就听众啊在其中就说了那么几个商品， 是 就有好多人问，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液体什么那个 创可贴， 创可贴好多人问 啊这在哪买啊，或者怎么着。各位包括很多人，刚才磊说这个我买的这东西真的假的呀、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里的东西真的不夸张说100%全是真的， 必须都是真的。 我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啊？因为我推荐的是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而且今天有两位嘉宾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让他们来说一说这个活动当中大家都怎么参与，都能买到什么东西、然后呢如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保证，好吧。来，有请我们今天上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北京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处宋志雷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 大家好。 哎，还要欢迎一下北京电子商务协会丁雅轩，他是资讯部部长，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这个两位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这个叫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是个什么活动啊？ 对，虽然是已经举办到第三届了， 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对这个活动并不是十分的了解、来，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活动的情况。这个消费体验季活动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为了让大家更方便、更快捷的买到国外的优质的商品。那么我们从2016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就联合线上的跨境电商的一些主要的平台和线下的跨境电商的体验店，一起线上线下联合促销，那么引进全球几十个国家数万种的这个畅销商品，包括美德、日韩澳等这些国家，一些名品，包括母婴，美妆，食品，包括一些红酒之类的，这些优质的海外商品，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联合的促销，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优惠的这种消费的环境，提升大家的跨境的消费体验，让大家能够买到超值保真的这种海外的优质商品。这是一个活动。 对，这是这个刚才宋先生你也听到了，我这牛可吹出去了， 是吧？ 我说这里边东西可都100%真的， 必须的呀，对不对？ 确定吧，这都是真的。你们是怎么保证这些商品的它的这个真伪啊？ 我们在活动的举办中啊，在这个活动参与方的甄选上呢，主要是都是挑选一些 这个大的优质的这个跨境电商的平台，以及我们北京市建设的几十家这个跨境电商的体验店。那么这些体验店的商品呢，大家也可以去现场的去关注啊，去扫码，哎，一般都有这个二维码的这个溯源机制啊，都可以看到。 哦，就直接扫码就能知道这个商品它真正的来源到底的，就是产地在哪儿，它的这个生产地在哪儿，都能够查到。对吧？ 对对对，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刚才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保真的，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外国的畅销的产品，其实我们必须要买机票，我们要花机票、花住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钱，我们得去到国外自己才能买到，才能挑选到。但是咱们这个第三届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免去了这些所有您的烦恼，直接把国外的优秀的产品、好东西、价格非常性价比高的优秀的产品带到咱们北京，直接卖给您手里的。 哎，我现在就想知道到底我怎么参与啊，这感觉这消费体验季我有什么途径能够买到这些东西。 赵宋先生， 赵宋先生，公布一下电话号码来。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主要是有三种参与方式 啊。 第一种呢，就是通过线上的入口，来直接参与。这个可以，我们在这个体验季活动期间呢，设立了官方的主题，这个汇集了所有的参与商家，包括线上体验，线上的跨境电商平台和线下的体验店。这种信息以及我们的各种的主题活动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北京市商务局的官方微信，以及易邦动力网，还有北京电子商务协会的官网，登录我们的专题的页面，进行参与。 等， 这是第一种 方式。慢点，我们再重复一下啊， 一点说一说，大家肯定现在都拿着手机记呢啊。 对，大家可以关注什么呢？北京商务局的官方微信推送， 就是搜索北京商务局就可以是吧？ 对，这是其中一种方式，也可以直接访问易邦动力啊，一亿两亿元的亿。邦是邦交的邦，易邦动力以及北京电子商务协会的官方专题。参与活动是吧？ 是的，是的。 这三种方法，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第二种方式呢。我们今年推出了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指南。这个线下呢，我们会通过发放这个指南的手册，在我们的活动的主题日进行现场的发放。线上呢，也可以通过刚才的这种方式，然后呢，通过扫码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跨境电商的体验店以及参与的平台，各种信息，包括他们的店家的位置啊，一些主营的商品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地图，消费指南的形式来发现。 就线上线下都有啊。 对的。 听说还有第三种方式，是不是宋先生？ 是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我刚才也大概提到了，就是通过线下，通过参加我们线下的落地活动来进行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期间呢，举办一共是八个主题日。那么这个会举办一些现场的线下的活动。 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因为我在搜， 已经关注了是吧？ 这叫北京市商务局对吧？一定是它带有一个市，因为刚才我们说北京商务局其实是北京市商务局。然后大家可以就添加以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公众号当中了啊。然后呢，在这里边大家可以找到相关的这个叫咱们的跨境 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 这样一个活动。那其实刚才宋先生已经说了啊，说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那我们来问一问那个雅轩，这个咱们的这些线下活动啊，到时就是都会有哪些内容啊？我们大家又怎么参与呢？ 对， 我们的线下活动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线下商品的这些体验店，我们都会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然后另外呢，围绕我们本次体验季的活动的四大主题啊，我们的同期呢会主办八场主题日，然后现场将大家来一起体验。除了这些商品促销外呢，还设置了小型的拍卖会，然后比如说一些美妆的体验，然后一些饕餮大会和品酒会等等。像我们现在已经举办了两次现场的主题日活动，比如说这个美妆这块，然后挺受大家欢迎的， 女孩子都喜欢美妆。 对，尤其是美妆，就是现在大家也会担心比如说代购啊，比如说这些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些真伪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这次活动呢其实是很有权威性的，它结合了一些政府啊、协会啊、行业机构等多方力量，所以在就是 产品这块儿就是确实是非常的保真那种，大家可以放心。包括像刚才那个我们也提到，就说可以通过二维码大家去追寻一下它的那个产地呀，还有一些品牌的一些信息。对，所以这块儿像美妆体验大家都是特别欢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场主题日活动。 什么？ 对，接下来还会有两场主题日活动，会在12月8号、9号，我们在那个金宝街的四库，大家可以搜一下四库金宝街店，然后去举办。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轻消品，就是轻奢品的一些打折促销，还有现场抽奖这些活动。 哇，我们的听众已经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了，完了，已经准备卖房子了， 是吧？刚过双十一还不够买的。 那个什么，为了避免让媳妇儿听到，已经换台了。 真是啊，我觉得咱们这个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办的是特别的好。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那之前呢已经是成功的举办过两届了，我们今年第三届和前两届相比，有什么样自己本届的特点呢，宋先生？ 好的，是这样，今年7月，国务院又新批了22个国家级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那么北京也成功的入选了。 哇， 这个也是为北京跨境电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外呢，在刚刚结束的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也在上海举办，然后我们习主席呢，也对跨境电商提出了一个新的指示。习主席指出，要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那么这个进博会呢，也释放出国家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明确信号。那么这些都为我们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新的契机。那么结合这个新的动力新的契机，我们呢今年的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也将重点突出产业升级、企业发展和大众消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那么今年的活动我们设置了主题，叫做跨境全球购，品质新生活。持续时间呢将历时3个月。我们将联合100余家的这个跨境电商平台，这个和线下体验店，这个规模比往年有大有增加。另外呢，我们将通过4大主题，然后8场落地日，还有这个联合线上线下这个跨境的电商的平台和跨境电商的一些著名的品牌以及线下体验店参与联合促销，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消费市场，提升我们的消费品质，促进消费升级。 哇，厉害了，厉害了。 好， 哎呀，这个我们再回答一下朱琪这位朋友的问题吧。 对， 北京市商务局里面哪儿找咱们这个活动链接呀？是微官网、微热点还是微服务？ 对，我相信啊，现在如果咱们这个已经有很多朋友都 在关注了， 在添加了，都已经关注了。就是我进去以后，咱们也是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跟大家说一下， 好， 如何进入到这个官网当中，如何找到这些活动的页面？ 对，最重要的是如何进行购买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 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呢，刚才有朋友问啊，在哪能够找到这个活动的链接？那其实关注了这个北京市商务局的官方微信之后呢，您可以比如说接收到实时的这个信息。 嗯， 然后如果具体的，比如说我到哪里去购买这个，包括我们的活动什么时候在实体店，什么时候做线下活动，您可以进入到北京电子商务协会的官方网站，它在那个这个 title 的 banner 上就有这个活动链接，对吧？我们请这个雅轩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我们那个北京电子商务协会的官网，然后大家进到官网以后，其实首页最大的那个 banner 上边就有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大家点进去以后， 然后呢， 然后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主题页面上面非常详细的，比如说活动日程，然后像消费地图、参与商家，大家都可以从上面看到。 好，北京电子商务协会，对吧？ 对，官网。 哎，北京电子商务协会的官网大家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呢具体东西在哪买，然后呢有什么样子的活动，通过这个官网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对吧？ 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跨境消费的体验季啊，我们也想问问它和其他的一些电商的促销节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比如说我们之前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未来即将到来的双十二等等类似的活动，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来，雅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体验季活动集合了政府啊、协会呀、行业机构还有企业等多方力量，一个是比较权威，然后像现在我们包括中粮沃美网，大家都比较熟悉， 是， 还有像一指窑，还有像西吉啊、林德牌西姆这些比较知名的跨境电商企业，然后还有一些线下的体验店，大家都会积极参与。在活动形式上呢，不仅仅是打折促销，然后还有更丰富的，比如说讲座呀，比如说体验，比如说现场的互动抽奖，比较更接近我们的就是百姓的生活。而且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针对跨境电商的这些节日，我觉得像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然后也能成为我们一个比较接地气儿的这种跨境电商的节日吧。我们希望活动呢能够继续做下去，打造北京跨境电商自己的节日，也为广大消费者呢提供更便捷的跨境电商消费体验，为百姓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实惠。 其实我们说这个活动内容很丰富啊，那个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和参与。我们看到了活动啊，为大家也带来了很多的实惠。那么其实可能还会有人说了，这个给企业我能带来一些什么呀？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宋先生，您应该说一下。 好的。在这个消费体验季期间啊，我们除了促进消费，给大家提供这个一些消费的优惠之外，我们还会举办我们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市区的政策研讨会，以及这个企业资源的对接会。那么通过这个政策研讨会呢，我们会也邀请其他的综市区的一些代表，还有专家学者，还有咱们北京跨境电商园区的一些负责人，以及跨境电商企业一起研讨研究这个北京综市区的发展规划相关的政策，以及促进北京综市区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全面推进北京综市区的建设工作。那么我们在企业资源对接会活动中将会重点面向跨境电商平台以及品牌商和服务商展开邀约和资源对接，促进合作和对接，实现共享和共赢。另外呢，我们还会配合市政府的回天计划，